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

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 我在住在黄土

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送到金沙滩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知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啊，说呀啊说不完。是在海防线，我愿将你等待，归时越正远。月光光，正满轩，溪上人儿为归还。人隔千里心有心相连啊，心呀心相连哦，心呀啊心相连。相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你莫把风浪掀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猜谜语》，孟歌带来的《万众一心奔向前》，韦唯演唱的《走过来依然是你》。 一叽个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当那哟个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当那哟个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七个哟个当那，七那七勒呀嘿的哇那，一叽个当那，七个。一叽个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当那哟个的当那，一叽个当那，啊，小弟是巧克力那的巴依那美，小弟是巧克力那的巴依那美，把你我看看那黑个白色大美，把你我看看那黑个白色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兵哥哥》，陈方圆演唱的《过来》。 人生已是多少梦随风飘落，恍惚一去多少年，留下了什么？情意太多，会不会沉默？埋在心里的话，向谁诉说？ 说，单身。